信他还有一些嚣张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叛逆，她还有一些疯狂。没事儿，吵吵小架，反正醒着也是醒着。没事儿，说说小谎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 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任性，她还有一些嚣张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叛逆，她还有一些疯狂。 哇哇哇，是那个姑娘呀， 我就是这个姑娘。整天嘻嘻哈哈，看大风儿就起浪，也曾迷迷糊糊，大伙小伙一起唱，还曾山山水水。闲着，整天嘻嘻哈哈，看大风儿就起。